就钱到账是吧？ 对，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我这钱到账就专门负责帮助融资方盯住这个你的融资的项目钱到账了，赶紧给你打过去。 这个名字很好玩，这谁想的名字？ 开玩笑，这个是一个我们公司内部呢，就是组织文化上呢，就是为了淡化这个，因为互联网公司嘛，大家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说它是一个扁平化管理机制。 是。 那么怎么个扁平化？其中在行为的特征或者称呼的特征上呢，尽量就不叫这个总那个总的，对吧？嗯。那我们互相之间以花名来相称，这样彼此之间呢，大家也有一个亲切感。嗯。啊，我们呢，公司呢就有各式各样的名字，因为我们是互联网跟钱有关的这么一个公司。嗯。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啊，就产品端的这个名字叫秒钱，就每秒钟都给大家赚钱，或者每秒钟给大家融资，嗯，啊，这个就秒钱的平台。那我呢叫钱到账，对吧？就谐音钱到账了没有？那么我们这个运营的负责运营端的人呢叫陶朱公啊，大家知道陶朱公就是古代的范蠡，带着西施最后就不打仗了，去做商人。做了做了，最后人家就把他称为陶朱公，就中国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商圣了。嗯啊，等等，还很多我们的产品的 都是自己起的， 自己起了，自己起了。那还有叫什么金镶玉啊，叫钱串串啦、啊，这那了，其实是非常多。 钱多多， 对对，都有。 大家喊你是不是就直接喊道长了？钱都省掉了， 没错，道长，确实是这样的。这就是公司的一个小小的特色吧。 所以还是一个互联网基因的一个公司，年轻人很多。 对，其实我自己做互联网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是70年代的。如果说起来的话，在我的读书年代和这个工作年代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互联网应该，我95年来到厦门的时候，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是从电子邮件。那大家知道，95年那个年代，也就美国的雅虎什么，其实从美国才也刚开始。嗯。那时候中国的像一些门户网站，可能也刚刚开始、嗯，有的可能才开始要落地吧，或者有的还在晚几年才落地。嗯嗯。啊，那个年代像阿里巴巴、腾讯啊、百度，其实都还没诞生。 是。 所以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从小这个长大了的经历，你大家知道70年代人他是不在互联网里面成长的这一代，应该80年代开始就跟互联网有关了，那90年代就跟移动互联网有关了。嗯，所以如果说起来的话，我跟互联网的这个距离其实是蛮遥远，至少我的经历过程中是不是一直伴随着这么，我想70年代都有这个特点。第二呢，是我自己的这个创业和这工作的经历。虽然在工作的时候有用到这些电子邮件什么，那其实不像互联网，那只是一个通信的联络工具。当然它是用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哈，跟我们讲了现在通过互联网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 是。 加上我自己的商业模式，我以前呢在2000年以前，我是在一家叫克拉皮勒的代理商工作，就打工的时候 非常传统的制造业。 对对对对，卡拉皮勒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工程机械制造商。 是 啊，就那么工程机械可能有的听众不一定很清楚，其实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在哪里有土有石头，是要挖，是要装，是要运，是要搬的，这个就是工程机械嘛。嗯，既然叫工程和机械， 所以也是在世界500强工作， 在那边打工啊，在他代理商。因此我们的业务形态呢，其实更多的是线下大家见面啊，比如说你要买一台工程机械，或者要出一个什么方案啊，然后工程机械交给你，肯定不能快递，这得要专业的车辆给你， 是是是， 给你拖过去运过去，可能有的还要组装，对吧？然后售后服务、安装、培训等等，所以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因此我们当时的业务形态现在其实就打电话， 嗯， 发传真，见面沟通交流， 对， 其实就没用到所谓的互联网。 嗯、 啊，更不可能用到所谓的移动互联网，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嗯， 因此我自己无论是工作经历，还是出生在这个年代，其实离互联网是有距离的。 嗯， 所以我们也由于时代的变化，当然也有自己的转型的这个需要。 嗯， 慢慢的就开始接触上互联网。特别我自己一开始为什么想切入这个领域呢？就是我在做工程机械，刚讲了2000年我就离开卡特彼得代理商创业了。 嗯。 到了2005年、2006年，我当时就想一个，我当时的工地在很多的工地提供这个工程机械的租赁啊、设备啊这些服务。我想说，如果这些工地都做完了，我们的这么一大帮的这个弟兄们怎么办？ 嗯， 啊，所以当时其中想一个，就是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转型的这个切入点。那么在2007年，我就成立了一个现在石材袋这家公司的前身。 嗯， 就石材袋公司还是那家公司，只是更名过来叫石材袋。 嗯， 那么在这之前呢，不叫石材袋，叫 某某这个机械设备的这个什么租赁， 也是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和租赁两个都有、okay. 都有的一个业务、啊、当时就想转型到这个，那其中我们当时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租车业务。 哦， 在2007年全国有几个租车公司是 太早了，那个 都在那年成立， 是是是。 2007年的年初是中国最早一个，就是由这种风险投资啊，以及这种私人资本，大家一起来创办了，在深圳的叫至尊租车，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第二个就是2007年的年中，在上海的有个叫一嗨租车，应该现在应该还在， 这个很 一嗨租车。还有就2007年的年底，就是神州租车、 okay. 大家就现在更知道，因为后来被联想控股了啊。神州租车，那我是2007年的九月份，因为我做了好多年的重资产，就是跟工程机械还有车辆的这个租赁，所以我想我做一个搭一个 PC 端的这个互联网，把网站建设起来，然后一端连着就是需要租车的人啊，另外一端呢就是提供车子的人。 嗯， 啊，当时我也建了一个租车网站，那时候2007年还没有移动互联网这一说了， 是 都是 PC 端。那么这个业务尝试是我人生第一次从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切入到跟互联网打交道。我当时的出发点说，互联网有多难呢？几个技术人员建一个网站，申请个域名，开发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嘛。我认为就是这样子，知道吗？我认为 做个网页就行， 做了网页。我认为当时的互联网就是这样子。 嗯。 结果往下做以后，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招了一些团队技术啊，什么人员啊，这过来以后，他说不对，做一个互联网，除了技术以外，还得有产品，还得什么交互设计体验，还得 UI， 还得美工，还得这那。我说哇，这么复杂。然后建完网站以后还没完，还得运营，还得推广，还得引流量，还得这那的，哇、哦，搞我真的把我给完全就是觉得这挑战太大了，那还能不能往下做？所以当时在2007年开始，后来就陆陆续续把这个网站建起来，然后运营。那我们就把流量端，也就是租车人，引到通过我们这个网站，当时我们这个网站叫易租易购，叫 易租易购、 就是容易租容易购这么一个、而且易租易购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就当时跟互联网的思维，易租易购我们还是用英文的 哦、 就一轮一拜E 就是英文字母 ABCD E、Rent 就 rental 租赁、Buy 呢就是购买，就一轮一拜。现在想起来，就这种名字肯定是很不互联，为什么呢？老百姓有几个想一轮一拜是什么呢，对吧？也不利于传播啊。当时就是弄了这么一个网站就开始，然后把订单输送给到租车行、然后由租车行接了这个订单。 你是个平台， 也是个平台、 okay. 也是平台。我刚刚前面讲，我做了好多年重资产的这个车辆工程机的租赁，我就想做一个稍微轻一点的， 是 啊，就把它弄过去。但是比较困惑的，或者说人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原来做传统这个业务其实做得蛮好的，而且也有些积累，现在自己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轮一拜这个网站，现在自己给自己做了天使的这个投资了，就先把钱也投了一些资金进来，来开展这块业务。但是很多的这个租车人把这个派送到租车行那里去以后，比如说我们要一张租车订单过去，我要从租车公司他接了单以后，我要给他收个20-30%，或者说30-50%的啊，这个抽一点成，这个很正常。租车行一看你送过来一个订单，他就会转头就给那个这个租车行给租车的人说，你下次不要通过这个平台过来，我就给你优惠个20-30%，或者免费给你送上门嘛。那乘租一听有好处，那行啊，反正你下次 全跑了， 就订单送过去都回不来了，闭环闭不起来 啊。 当然，所以这么一来，我们想，那还得了？这样子源源不断的把订单送过去以后，他们都有去无回了， 又复购了， 对，所以很苦恼。那在那种状态下，后来我们就又做了一个决定，说那这样子不行，我得自己线下建加盟店，就是我除了不买车，我的叫就是你要来我这边租车行要入驻，就要来接我订单，你都要入驻进来，你把车子带过来，入驻到我的底下的线下门店，我把订单送到我自己的门店，你们在这边登记完，那我的门店肯定按统一的管理，就不会说把订单就跑单了。 明白。 那就越做越重，越做越重。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摔到

南方人还是更希望就稳妥的一步步的让用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怎么样就不太希望去早太早的去融资啊之类的，有没有这个观念？ 其实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传统或者保守，也可以从另外角度去说这人太土，懂得应用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到一个常规说科技公司的发展，或者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像北京这么，你现在可能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觉得人家听下来挺靠谱，也觉得有一定的见地啊，或者能解决一个什么痛点，可能这个想法人家就愿意他先掏个100万200万，这就天使轮的投资了，对吧？那说老实话，我在2007年也好，一直到这2007、2008年以后，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思想说我得先找一个天使的先进来跟我先砸个100-200万。第二，当然自己客观的说自己不缺这100-200万，就是说自己与其去找别人费那么大劲，自己就掏出来先办了吧。办到一定程度后你再往前，所以我们后来做了石材贷，我们也没有找天使， 都是自己投的， 都就是早期的投资我们就自己和朋友自己大家就先投，包括我们石材贷也现在到从2014年后来不是又转型过来，我们也没有说先找一轮天使完了又什么，我们就说自己先，我现在要干这个事情，我先筹划一下自己能拉了多少资金出来。 其实往往有时候这个往后融资的时候，投资人还是比较希望看到这样的项目的，就是你真的创始人投了精力和钱进去，他不会轻易放弃的后边啊。 这一点可能有他的这好处，当然也有一个不好的点，说人家说如果你有天使轮，大家会去帮你一起抬轿子，第二人家可能会带来一些外部资源， 资源背书， 对吧？可能有些资源可能你会跑得更快，但是始终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和或者说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自己没看好，自己也不愿意敢去冒这个险，那么就迅速的让外部来去承担，我 不负责任， 我其实不是啊，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不能接受，但是我不会认为说别人是不负责任，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 自己的 创业的做法， 没错，自己的价值观。 2010年做的这个租车做到一定的瓶颈之后，怎么转型了？ 我就暂停掉，我又回去做融资租赁和租赁，所以我常跟他说我是石材公司创始人，怎么这那的。 其实这公司已经10年了， 对， 中间断了几年。 没错。第二呢，就是我在做石材贷以前，我是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的总经理，就厦门鼎丰融资租赁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一家内金融机构。那么我刚讲了，我在2007年以前我一直做租赁行业，那租赁过程中也会涉及到一些融资租赁的业务，就是有的比如说我给中石化，在2005年中石化在福建有一个叫埃克森，跟美国的埃克森，还有埃克森美孚还有沙特的阿美，就是沙特最大的这个石油公司提供原油的埃克森美孚是美国的，还有中国的中石化，还有福建省政府就在泉州，福建的泉州建了一个石油化工一体化项目。那他们在我们很早就，他们刚开始我们就过去了，提供这个工程机器设备车辆服务。他们就提一个需求说我们需要多少辆大巴车，多少辆轿车、越野车、皮卡车，就拉了一个清单出来。他们额外提了个要求说我们这个工地至少有3-4年的时间，他说我如果给你租，就是你现在新的车买来我租到3年，应该不到3年租金肯定已经可以买一辆全新的车。所以他们就提一个什么呢，说3年后这批车的归我，就我每一户的租金里面包含了本金加利息，你把它换算出来，然后3年后这批车，实际上他提的是一个融资租赁的概念， 是没错。 那当时我们一开始说，那提这需求，那你自己你是客户，那我就尽量满足吧。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去申请融资租赁牌照啊，融资租赁是商务部颁发的牌照哈。那我想怎么办呢？我就跟律师商量完以后呢，律师就帮我起草一个文件，就是说我们先给他签一个租赁合同，就我车子是租给你。同时又附带一个附加合同，是叫二手车辆过户合同，就同时签。就你租到3年，所有的租金付完，我们就按二手车过户合同自动履行。那么二手车过户合同上面价格怎么约定呢？可能一辆车100块钱。其实把两个合同合并在一起，现在就叫融资租赁合同了。所以 那时候都是用土办法的， 对， 想规避一些风险， 用这个方式来开展。所以说我应该说我接触这个租赁和融资租赁这个时间是很长的。那就回到刚刚讲的，2010年以后 就这个注册网站尝试就没成功，嗯啊，那我就把这个公司就先暂停一夜，嗯，所有的弟兄们就各奔东西了，嗯，我说你们就各 做这个传统的这个， 对对对，那我自己又回去做原来的这个传统的业务。 但是这过程中其实整个创业的这个热潮是不断的，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对你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是不是？ 特别是12年，包括摇摇什么招车啊，滴滴打车啊，快递啊，我一出来看，哎呦， 这出行行业这么热闹， 这下闭环很简单了，因为有了一个手机端， 每天使用， 啊，对对对，其实他们一上线我就使用嘛，使用我说这个就闭环了。当时我们是 PC 时代，闭环很难闭。 那个时候心动了开始用， 所以又回到说我们讲的创业的这个选择哈，太早了也不行， 对， 太晚了， 这个节奏和时机特别重要。 没错，你太早了，比如说我租车这个行业，我很早意识到就出行这个行业是一个大生意，嗯，衣食住行那个吃喝玩乐生老病死，那么行这个也是个大行业，那么我们这么早意识到这个的时候，但是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点去做尝试，会尝试的非常非常的累。 是的是的 啊，这个就是那么所以 14年做这个事情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契机，你觉得到时候 那14年的时候，其实我到2010年关掉以后，我一直念念不忘一个念头，就是我还得继续去寻找一个借助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了，就是哪怕我这个再落伍的人啊，不管70年代怎么的，在你生活中已经没法离开互联网，对吧，嗯，所以我一直在想一定要设法通过这么一个方式跟我自己比较擅长的业务进行结合。那我原来选择点是跟我的租赁结合，那我回去以后做了融资租赁，那我在想最好互联网能跟我的这个融资租赁或者类金融机构结合，那就是人和钱，原来讲了就是出行我解决行的跟这个结合，但没结合成功嘛。那么我到了2010年回去，我就做融资租赁啊，做到2013年啊，特别是2014年年初有两件事情在2014年发生了，当然我2013年这个决定就出来。2013年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当时18大就召开完，那个李克强总理不代表中央政府，就每年两会开完以后，他就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嘛，嗯，他就向全世界就宣告了，也当然也向全国人民宣告说我们这一届政府是这个对于这个创业啊双创这那的，就说提出什么呢，就法无禁止，就说你们作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作为个人，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你不能做 的都可以做， 你通通都能做，政府就承认你这个就合法了。大家知道咱们中国以前的法律是说法律规定你能做了你才做，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了你就不能做，以前的结构可能大概是有这么一个味道，但是这一届政府就明确地提出来，只要法律我们用负面清单，只要法律规定这些事你们不能碰你不碰，其他没规定的你按只要想方设法突破都行，这个就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同时他对政府有一个要求，说法无禁止即可为，然后法无授权不可为，就是对政府部门说的，就是法律没有规定政府部门管的事情政府不能乱管。 你觉得大环境变得， 那我觉得这个气候跟以前就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是因为我们也做传统经济那么多年，多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有一些宏观上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了解，就中国经济到了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其中一个深化改革在我所在的互联网这个在我所在的这个融资租赁行业来说，资金瓶颈是一个 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体系的改革。那金融体系改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嘛，第一个改革就我们讲了准入改革，就是更多的人去办金融，对吧，这个就准入管制的这个要逐步放松嘛，第二个就是价格管制嘛，也就是利率和汇率管制，那么利率管制呢，就是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嘛。那贷款利率银行其实很早就放开了，那存款利率其实国家也逐步在放松嘛，所以这是刚刚讲的2013年的大环境，是政策环境。 是 第二个就是促使我出来的，就是201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应该都老百姓都记忆深，就是2013年6月份那个蚂蚁金服的这个余额宝正式上线。余额宝上线它为什么对我这事情触动大呢，就是它完成一次互联网理财普及的教育工作，就余额宝一上线完以后，那时候刚好中国钱荒，它的活期价格居然能够 相当高，那个 能够%最高的时候我记得没应该是六出头， 春节前好像是， 对对对，六出头。那么这么高的一个利率活期都做到，这个都太吓人了，就当时刚好全社会资金比较紧张，所以迅速的老百姓大家当时银行也觉得很担心，这么多的钱都搬到就一搬家转过头就到余额宝去，其实余额宝的钱又去了货币基金， 是 啊，就通过银行间市场他把这个吸收过来，就通过天弘货币型基金把老百姓的钱通过余额宝拉进来以后，又去投到银行间市场，又借给银行，但是就这么绕一个弯，银行的成本就高了 不是一倍两倍了，因为从百分之可能原来你的活期就一年都不到1%，对吧？对吧？或者一点几，那现在变成一年要5%-6%，那高了很多啦。所以，但这个市场就通，而且是通过互联网，用移动互联网的方式，老百姓迅速的就把钱大搬家。那么他这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完成一次，不管你有钱没钱，都可以通过一个互联网的平台或者 APP 手段去理财。那这个就客观上完成一个全民的。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教育已经帮你做完了， 这个就风口。我们讲了说，你切入任何一个市场，以我们这样一个创业公司，你不能去教育市场，我们没有这个能耐去把市场教育起来嘛。这个教育市场，要么是大环境，就是大环境就是会推动这个行业进程，要么是有人。当然，2013年刚好一个口子是大环境，金融的这个放松，市场准入啊什么各方面的放松，对国家的鼓励和支持。第二大环境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呼之欲出，第三呢就。互联网跟金融的结合已经是势在必行，对吧？再加上刚刚讲的这几个事件一推动一把，那我觉得就原来被2010年被重新被压下来的那个念头又被点燃起来了。那我这时候就肯定不是去做一个人和出行的，因为人和出行2012年我之前没做起来，后来我就肯定没有在这个就没干劲，斗志已经被消灭掉了，就再做这个心里激不起那种斗志了。再加上当时2012年也出来了这车那车，所以我当时话点上，那就把融资租赁行业贷款以后，就融资租赁把这个钱放出去以后形成的资产，我们用银行话说叫非标资产。啊，用我们普通的融资租赁，就是融资租赁公司的资产收益钱，能不能我搭一个平台，给到老百姓的理财端对接，然后通过一个互联网途径，再加上我刚刚讲了，我在2013年创办石材贷，以前石材贷不是石头的贷款了，很多人我这个南方话讲话不，石材贷是众人石材。火焰高的这个石材，让他那个财把柴火的柴改成财富的财， 石材贷， 石材贷啊，不是石头的贷款了，那我创办这么一个这个公司之前呢，我自己所在的融资租赁这个行业其实也受这个，包括自己的公司也受这个资金瓶颈，就是股东几个亿拉出来以后，你一笔业务是1000万，如果2亿就换20笔。那业务是做完，是不是一个团队就先休假？等到如果这个业务的期限是2年，2年后大家再回来，再回来上班，那肯定不行嘛。所以我作为这个公司总经理，就是一方面业务做出，一方面要把每做出去每一笔业务要找一个渠道把资金再卖出去，就把形成的租赁资产卖出去，或者卖给银行，或者卖给别的资金渠道，再回笼资金，再做下一个业务嘛，对吧？但是呢， 这样很重，你觉得？ 对，但是无论怎么去说。你这件事情在中国的这个最大的资金渠道肯定是银行嘛？ 是。 我做一个融资租赁公司，本来跟银行是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当然也有一定的互补关系，也有一定竞争关系。那么银行不可能无限度的给我额度，说你做2亿，我给你加杠杆，2亿你可以循环在我这边一直用10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融资租赁杠杆可以10倍，就是它资产可以做到20亿嘛。那银行说好，那剩下18亿我给你提供，我给你相当于10倍的杠杆加你自己的2亿，那肯定银行不会的。银行可能能给你提供个20%-30%的额度就不错了嘛。那你企业要发展，如果只有20%-23%的杠杆，你是很难赚钱的。所以必然就涉及了一个受制于资金瓶颈。那如果你银行这渠道不能完全满足，那融资租赁公司还有没有别的渠道？上资本市场，发债，发企业债，发这发那，这有门槛的嘛。企业债要评级，要打分，而且要形成一个资产包，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发嘛。 所以这时候互联网其实就起到， 所以互联网其实是最佳的搭配， 就是平台把这个效率提高，然后成本降低， 你做一笔就换了互联网，然后老百姓理财一对接，你这边马上回笼，跟着再做一笔，跟着再换到互联网。 所以2014年想的这个模式跟现在我们还在做这个事情中间有大的变化吗？这两 从方向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在2013年的11月3号，因为我是2014年的2月14号上线，那么当时PC 端就叫石材贷，后来因为移动端叫秒钱了哈。 当时， 那么在我要上线之前，我在刚讲了2013年的11月3号，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其实主要意图是我在融资租赁这个行业里边，我需要先发给这个行业的刊物，就融资租赁行业的这些刊物和杂志以及行业的这些人士，告诉他们说，融资租赁公司通过互联网这么一个平台和渠道去对接老百姓的理财资金是可行的。 我当时的篇文章名字就叫抛开银行做贷款的时代已经来临，那放在融资租赁行业我就改了两个字，就抛开银行做租赁的时代已经来临。我的意图就是说，我要先告诉同行们，当然我原来在融资租赁这个圈子里肯定也认识不少融资租赁行业的这些老板啊老总们啊，但是我希望整个行业大家意识到这个变化已经出现。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讲一个插曲，我们在2014年本来是2013年的年底，就春节前我们平台本来就准备好要上线了。其中一家融资租赁公司老总名字我就不说了，他就很支持，他说我就先把两个资产包给你作为我们平台的第一个业务，当然我们私交也不错哈，大家也是哥们呢，就挺熟的关系，挺好的朋友了啊，他就作为另外一家融资租赁公司老总就提供了一个资产包放在我们这，然后我们就准备说倒计时啊，10点正式对投资人开放这个项目标啊，投资人就进来理财。结果到了9点半倒计时以后，他们打电话过来说你这个项目发了没有，我说10点半开啊，马上就倒计时，现在一会儿就要开了。他说啊，不行，赶紧下来不能再花了。我说为什么，又什么变化？他说银行听说我们把资产包放到你这边来，银行着急说，那如果你通过我们这个渠道来融资，我们就银行不知道你到时候外面融资规模会到时候变得多大，那我就难以把控你这个公司的负债率到底多高，资产到底多少，有多少是在这种渠道融来的。所以我们银行紧急内部就开了个会说，如果你通过这种渠道来融资，我银行那边给你的授信额度贷款额度我就要收缩降低，你这边花多少我可能那边成倍的给你收缩。他一听吓坏了，工资我们说你们就不要花了，这个业务我们先暂停暂停。哇，傻眼掉。我们昨天晚上通宵干了一个晚上，然后所有的部署都完成，倒计时也弄了，然后也流量也推广也花出去了，结果真的就到9点40几分硬生生把这个项目给， 这是第一次创业的发的第一个标， 就第一个标 就遇到了这个话题， 中间就给叫停了。后来就一拖到了2014年的2月14号才重新找了另外一个项目过来。所以我们 所以创业中应该有会经常会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问题。 其实这种的小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我想任何公司包我们在内其实是一个非常 是个财富 常态，非常常态，它当然也是一个经验和教训， 是是是， 如果你正面去看它其实是对你很有利的。 对， 第二点回到我们一个生意的常态来说，它很正常。你说我们以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我们那个朋友从私交来说，从哥们关系来说，包括他也答应过我来说，这个他们这个支持已经毋庸置疑。但是现在涉及到他们企业的切身的生死存亡的利益， 是是是， 银行把他资金提到一收缩，他可能这企业倒下去，你说这时候我们能说不行了、啊、你已经答应我了你就非得要做吗？不行嘛，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肯定得，第一我们肯定得支持他这个动作，当然我这样子对我的网站运营肯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对吧？所以我们紧急要出公告，这那的要跟投资人说我们现在因为什么情况啊，网站先生，我不能说他资产没来 不是钱的问题， 对对，我说我网站有一个 bug， 发现到时候可能数据会错误，我就先怎么呢， 但是多少都会影响这个， 对，肯定会被影响，但是呢这赶紧用应急的方式，先怎么方式来度过去。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刚刚讲的说你大环境选对了以后，回到今天或者到了2015年，到了哪怕到2014年的年底，我们再去建任何一家租赁公司的时候，没有这个顾虑了。 是的是的， 大家知道2014年的年初或者2013年年底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事情可行吗？靠谱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这那的反正就是无穷多的问题。随着环境的变化，到了2014年、2015年，特别 主动找上来的了。 那根本这就不是问题，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给我钱？什么时候融到钱？资产没问题，然后价格怎么样？时间到底多长时间？你能帮我把这个钱融来？他们不关心说这事情行不行，已经这个已经不用我来回答了，行业已经回答了。 所以经过2年的发展，到今天这个秒钱已经能交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卷了？ 那么经过两年多快马上3年了，可以这么讲，就如果连筹备肯定已经超过3年了。那我们现在的整个平台的用户啊，就是来我们平台注册的用户也已经过200万了。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应该会再翻1到2倍，甚至3到4倍，应该会甚至有，就至少有3-5百万吧。我们的投资用户现在也已经有5-60万的投资人的用户，那比较活跃的投资人也有个将近10万的这个投资人。那么我觉得这个比起我们这样一个说一开始也不是什么大央企大国企或者大金融背景大什么集团，我们这样一路这么走过来，其实已经这一步我觉得是蛮欣慰的。那这时候首先在理财端老百姓这一端来说，第二点就是我们更欣慰的是，我们公司从上线第一个项目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一笔逾期和坏账， 这是很多人不相信的。这一次我也可以借着机会稍微嘚瑟一下啊，这个，因为这次这个行业的监管政策出来，8月24号，那个各地的这个金融办啊，检查、核查、快索、利索，对吧？翻账，什么就翻箱倒柜，反正看哪指哪，想要哪个资料，你这老老实实你都得配合，就无条件配合，对吧？那么他们核查完以后，把我们厦门市的这个核查的这个监管部门的核查小组完了以后，他们也觉得我们不相当压抑。我们好歹是福建省首屈一指，当然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在行业里面，比如说农资租赁行业啊、保理行业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公司，他们觉得我们达到这么一个规模，既然没有发生一笔遗弃，而且这两年整个大环境、经济大环境是不断的有 死了很多这种公司， 对对对，这个他们也觉得比较讶异。我说你随便指到哪任何一笔资产打开来。那既然任何一笔资产打开来融资，一是投资人从哪进来，钱给到那一边，这肯定有，肯定是有记录，有付款凭证，有银行的这个证据的嘛。回款的时候，这家公司肯定要到期了，他得要回款，要还回来，还到频道给投资人，也都有记录嘛。 对， 对吧？ 所以其实从最开始，你们把风险管控这个都做得很重视。 对，那么这得益于什么呢？我们回到一个根本上，就是说，大家常常想说互联网理财安全性怎么保证？比如说这两天像招财宝现在也发生一些这个遗弃的这个事情，对吧？我相信任何一家平台、任何一家公司本意肯定想把这事做好。 是。 那我们回到根上说，你设计了这个机制，如何去确保风险？如果我站在投资人角度，可能最简单的出发点就是，你这平台是不是有大股东、大背景？反正我通过你这平台来理财，你出了问题我就找你，不依不饶。那我们现在来说，招财宝肯定有大背景嘛。我不是说招财宝这个有什么那个，我是我们就事论事说招财宝现在正在出的事情，这个乔欣啊什么这个遗弃的事情。蚂蚁金服当然是大平台，又集团又公信力，又非常有钱。可是招财宝是一个交易平台嘛，他现在在协议里面讲，我就是提供一个交易场所，你通过我这平台来融，来投资理财，那边通过我这平台来融资，我就赚了一个这个通道费和手续费嘛。我没有承担这个兜底，国家也规定说你们所有的这个平台都是征信，都是作为第三方平台，作为只是一个信息中介嘛。现在招财宝的他的角色就是说，像你们老百姓遇到遗弃了这个项目怎么办，我可以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服务，但是这不是我给你从老百姓融资，不是你们把钱给我招财宝嘛，给我蚂蚁金服公司嘛，我只是提供交易场所，对吧？那变成现在，所以回到这点说，其实老百姓也不要片面的看你是不是大背景大平台，如果国家已经很明确定义你就是个信息中介，他是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说出了问题你又不是把钱融给我，我是通过我这平台融给其他人嘛。那么这时候老百姓会想，那如果大平台都会出现这个情况，那我怎么去判断风险呢？所以我们回到根上说，第一，你的融资企业是什么企业？如果你的融资企业是公众的公司、大型上市公司、央企、国企，比如说我们以上市公司为例子，我们平台上面也有好多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融资平台，那就上市公司作为最终还款人的这个融资方，通过我们这平台来把从老百姓手中把这个资金募过来。上市公司它有一个很大的成本，就是违约成本，比如说 A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那么你生产线扩大再生产，这个企业以前已经存续了很多年，它的销量不是说这个产品今天才开始卖找客户，它早有一个现成的渠道和客户，只要它能稳定的生产销售，促进再生产，扩大生产规模，需要通过融资来加强这个，那么它产生的销售和回款就一定它会去核算这个成本，一定会去包括这个融资的成本在内，一定有一个良性的回笼资金，对吧？首先我们讲这个主体你必须是正健康和良性的，这是第一个，这也就是说通过老百姓资金，通过平台去对接该去的这个，也就是实体经济制造业或者实体经济啊，不一定说完全制造，也有实体经济是别的，比如说服务业啊什么，这都实体经济嘛。首先你去到这个地方，其次是这个企业它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历史，不是说是一个新企业，现在是一个，如果我觉得新企业更适合是风险投资嘛，对吧？应该是风险投资，以股权的方式给你投资。如果是一个很传统的企业，做了好多年了，这个债权融资的话，它是一个有历史可以追溯、可以进行判断的嘛，对吧？这就是从安全性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资金用途是正当的，这个企业已经有很稳定的这个渠道和销售等等，能够带来一些稳定的回报了，对吧？第三个是我们要防止企业把一些不良的东西通过这个平台就真的卖给老百姓，所以我们任何时候我们不允许这个企业是你把这个资产卖出去以后你永远不负责不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说这个企业要为它的融资承担什么呢？连带责任。这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企业最终会有一个自然人的实际控制人作为股东嘛，或者大股东嘛，要为这件事情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那么当你把这些责任都挂钩在一起，这个企业的气象都是用途正确的，并且去的这些企业都是违约成本特别高，央企、国企、大型上市公司等等啊，包括或者它的供应商啊，通过卖东西给央企、国企、大型上市公司，他愿意开一张商业承兑汇票出来。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它客观上已经保障了这件事情的安全性。但是我这么说敢不敢，我讲一句说跟老百姓说零风险不可能。那么关键是在于真的出现遗弃和风险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补偿机制，或者有没有一个追责机制。这个追责机制指的是真出风险、真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谁去处理。我们平台呢也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平台是一个信息中介平台，我们平台不能给你提供说什么所谓的说有，因为不是我平台融资，我给你提供本息保障。但是我们有什么义务呢？我有义务让来的这个项目信息刚刚讲的这些把关。二呢，真出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作为一个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我代替投资人，你们不用去打官司， 担保吧， 对吧？不是担保，是我以不良资产的角色进来，我帮助把你手中的，你现在不是已经有出现，比如说真的有出现某一笔不良，或者某笔遗弃，或者某笔什么状况，老百姓是全国各地，你不可能我只投了10000块钱，我不可能飞到什么湖北的某个市，或者飞到什么湖南的哪个县，然后我去找这个企业融资方。再说一开始是你们平台推荐过来，我肯定老百姓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成本嘛。 对， 那我负责呢，平台把你们手里的这债钱，我通过一个机制化的东西把你回购到我们一个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机构，他代替老百姓根据之前约定的这些各种连带责任这担保那措施的去把钱给追讨回来，最终回到老百姓嘛。这样子客观上呢，就老百姓你可以放心去投资，第二真出问题也有人帮助你去处理，第三也符合了政府要求，说你作为一个信息中介平台啊，因为融资不是你来融资，你也不允许融资，那么这样子就达到了监管投资人、融资方、平台的四方的共赢的这个角色嘛，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机制运营了3年下来， 这是一个您之前一直想实现的没实现的闭环了。 对， 真正的闭环， 真正闭环。而且我们现在实践了三年，马上就3年了，也交易了那么多的这个业务了，以后下来证明这个事情确实能管得住。 是， 我们回到金融角度说，这么多银行都在开，银行倒掉了还是很少嘛，证明银行有没有坏账，没有一个银行说它没有逾期没坏账嘛。这只要是人和钱，只要是那边有一个融资，这是必然发生的。但是风险是不是可以控制，风险是不是最终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手段可以化解， 是可以的， 可以的，对吧？ Okay. 所以没人敢说风险是零，但是也没有说风险完全控不住。这就是说这个事物的这个两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Okay. 非常感谢啊，今天那个世财贷的钱道长能给我们讲了很多他自己的这十几年的创业故事，加上这几年做这个互联网金融创新啊，应该说从零开始一步步来的一些经历啊。 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在这个节点上来看未来，你觉得世财贷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首先我们公司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愿景或者这个使命了、啊。我们公司愿景说是人人享有财富自由，那么这句话拼下去可能比较空洞或者说不好理解，回到一个最简单，就是老百姓凭什么一直用一个很低的收益的钱放在银行，然后由银行再把钱贷出去。这个在我们如果以13年、14年做一个节点来说，在互联网跟金融结合还没风起云涌以前，我认为这是历史必然的，就是你老百姓钱就只能放在银行，通过银行贷出去，啊，银行给的利息肯定是低的。可是国家的存款率，刚讲了金融市场化的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利率管制的市场化，对吧？利率管制市场化意味着老百姓跟银行是可以互相协商，或者说它是由市场来决定钱，那老百姓一定有一个动机说哪边同样能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去寻找一个更高收益的地方把钱拉出去。这就是金融市场或者金融脱媒的必然趋势，而且加跟互联网结合，这个趋势又会加快。那么从这点讲，老百姓绝对是有这个动力，也绝对存在这个刚性需求，说我要为我的私人财富负责。负责是什么呢？我的钱能不能让它跑赢通货膨胀，甚至还能够保值，还能增值？这就是我们每个老百姓 的使命嘛。 这件事情现在大环境已经要求了，现在就谁去把这事情办得好。正如大环境电商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定会跟实体经济跟那个实体的传统店铺进行竞争，通过网络再通过物流来配送，这也是大环境，实际上是哪一家把它做得比较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说人和钱，所以我说回到老百姓角度说，其实就两个钱，一我用钱，就是我手中有闲余的资金，我用钱怎么去生钱，谁帮我把它做得更好。第二还有一个群体，说我现在钱不够或者我要借钱，谁能够很快捷地帮我借到钱。我们讲互联网金融其实就是要么赚钱要么借钱，当然它有两端都有角色，比如说一端是借赚钱的话，那就是拉钱出来把钱通过平台投出去，那另外一端就是融资方把钱拉走，然后获得这个扩大生产，然后再还回来利息，对吧？那还有一端，比如说自然人端这一端，或者说我们讲有两端，第二有四个角色，就是西端有投资人，西端我指的是老百姓，西端也有借款人，那么 B 端呢也有融资方， B 端呢也有投资人，它最终就是两端的四个角色的这个赚钱和借钱的需求，或者说投资和融资需求都得满足，对吧？如果回到这点说，我们公司的使命或者我们公司愿景就是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用最简单最高效最快捷的方式把它做好。那么这样子一来，我们来看待这个市场，现在全国老百姓银行间的这个理财的，或者说老百姓通过银行里面换了这个资金，应该最保守估计居民存款也有30-40万亿。如果以 M2 我们这个 M1 M2 这个来算，就是包括企业存款包括什么流通间中的货币，那就不是什么30-40万了，那是数以百万亿的资金了。我们回过头来看待这个，刚讲的是资金端，我们回过头来看资产端，现在银行的这个信贷资产统计下来应该有将近300万亿，200多万亿，将近300万亿。如果金融脱媒以后，资金端不断的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渠道，要么银行自己推出理财产品让老百姓收益更高，把钱留住不让它跑掉，那么必然就导致另外一端的资产端就可能不能像以前的商业模式都是通过吸收存款换贷，而是银行呢贷款出去的资产得要找一个渠道赶紧进行交易和流转。就银行虽然拥有储蓄的功能，一旦金融脱媒到一定程度后，银行有相当一部分银行也得靠卖资产过日子，就是跟融资租赁公司一样，你也得把换贷的资产赶紧找一个第三方赶紧交易然后再流转。两端都有刚性期，就是资产端要需要有找到一个交易流转的平台，资金端需要找到一个平台来让它的财富保值增值。那么从这点说，这个进程呢在2014年被启动起来了，那么从2016年开始应该走向了一个从原来的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开始向一个比较规范比较健康比较有序的发展，但是这个进程真真正正被启动起来 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以后。 那么其实也不见得，互联网对一个任何一个领域的这个改变，我觉得长则就是10年10来年，短则3-5年。那么我觉得如果再有一个10年左右或者7-8年的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要么就传统的金融机构慢慢都变成有互联网很大的这个元素在里头，要么就是传统的就是原来的互联网切入进来的跟 这些传统机构大家结合在一起，应该未来的图形。所以就回到我们公司说的使命，就是左边分秒必赚，右边前进其用，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最基本价值观。那合起来它就是起了两个字，就是秒钱，就这么来的。 所以你刚才说左边是 分秒必赚， 必赚啊， 右边就前进其用， 然后横批就是钱到账。钱到账，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谢谢， 好，祝你工作越做越好， 谢谢大家。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梦是最闪。